Book 2 49 49 49 الرياضة 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 هل تمارس الرياضة؟ 你做体育运动吗？ 你做体育运动吗？ نعم، يجب أن أتحرك. 是啊，我需要运动运动。 是啊，我需要运动运动。 أنا مشترك في ناد رياضي. 我参加体育俱乐部。 我参加体育俱乐部。 نلعب كرة القدم. 我们踢足球。 أحيانا نسبح. 我们有时候游泳。 أو نركب الدراجات. 或者我们骑自行车。 我们骑自行车。 يوجد في مدينتنا استاد كرة قدم. 在我们这个城市里有一个足球场。 يوجد كذلك مسبح به ساونا. 也有带桑拿浴的游泳场。 ويوجد ملعب غولف. 还有高尔夫球场。 ماذا يوجد في التلفزيون؟ 电视上演什么？ 电视上演什么？ تعرض حالياً مباراة كرة قدم. 正在转播足球赛。 المنتخب الألماني يلعب ضد المنتخب الإنجليزي. 德国队对英国队。 对英国队。 من سيفوز؟ 谁会赢？ لا أدري. 我不知道。 حالياً تعادل. 现在还没产生结果。 الحكم من بلجيكا. 这个裁判来自比利时。 الآن توجد ضربة جزاء. 现在要点球了。 هدف 1-0. 进球。 1-0。